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在这里陪伴大家早上好。千万不要忘记活力982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直播平台，所以呢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频段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手机直播客户端打开搜寻到活力982，然后呢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两位主持人在早间睡不醒的样子。 哇塞云浩，我全程看到你这个两眼看前方，然后完全没有看稿子，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话术完全背下来了，你好牛。 就是昨天晚上大概背了300遍。 大家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会见到我啦，然后以后可能会偶尔见到云浩， 看心情， 看心情， 看爽的心情， 看 不是看我的心情。 对，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第一个时段。 好，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奇头条号。现在大家通过这个花椒直播的活力982微微一笑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没错，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通过我们的传统的方式来收听，如果通过我们的花椒手机直播客户端呢，那边可以随时随地的丢送你的问候还有话题的讨论。 丢送问候，要这么随意的问候我们吗？ 那奉上双手捧上问候，大捧一发跪的表情。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已经起床了？起床了，可以给我们打个一，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照样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最新鲜的一手的资讯。 好嘞。 那么今天是一个星期四， 哦， 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2017年。一半儿要过去了。 你这话题开始的真的很难接。 很难接吗？哎， 就是30号这一天应该是分界线，对吗？ 对，是分界线。我说难接的点不是在于说这个话题不好讲，而是在于我心理上不想认同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在年初或者跨年的时候制定说一个新一年的年度计划，然后心里默默会有一个 list， 完成了多少项，然后发现到半年结束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没关系，还有下半年。毕竟所有的伟人，所有的成功都是在最后的阶段达成的， 就是在 deadline 之前。 对对对，然后后来发现，这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改进的。 没关系，这个2017年全年的计划，你还有半年的时间去完成呢。 是的，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大家不要紧啊，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可以重新计划一个这个2017年下半年的计划。 对，反正上半年完不成的任务，下半年呢，希望也是不太大的。 吾皇，我们刚才说到房间的小伙伴给我们打个一。他打了一个二， 他是拖家带口两个人一起来的。 拖家带口。好，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好， 首先第一条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地铁的一条消息。 哦，早间出行的必备立起来了。那么这一条呢是关于移动支付工具北京一卡通的 APP 已经上线了，这也是很多的小伙伴可能曾经无数次梦想过的一个场景，就是即将可以刷手机进站。那么手机进站的方式呢是通过北京一卡通。那么他想赶上移动支付的这股风潮，所以北京地铁官网在6月25日的时候发布消息称，已经联合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推出了移动支付工具北京卡通 APP， 然后可以通过手机直接刷卡进站。但是目前呢是暂时只在房山线来进行试点使用。想象一下这个功能，只要你的手机支持 NFC， 当然是要他目前发布了有210款具体的手机型号含盖在其中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手机就可以下载 APP， 然后再捆绑你的银行卡，然后再捆绑一张虚拟卡，就是制造一张虚拟卡。 听起来好麻烦啊。 其实还好了，就万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嘛。它开头我觉得也是一个在摸索的阶段。 刚刚云浩说这个北京地铁也想赶上这个移动支付的这个风潮。我怎么觉得风潮都已经 过了？你知道我 就已经落后太多了。 所以你要默默给大家来报备一下，就是在看到今天新闻稿的时候，爽问我说：“你觉得今天哪一条最不好讲？” 然后云浩告诉我说第一条。 我说这个是风潮吗？这个难道不应该早已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就是应该早都已经实施的一个行为吗？但其实我们也可想而知，因为北京的这个常住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太大了，每天通勤人数也非常大，就是要在这个上面，好像我们想象无非就是开通一个支付通路嘛。但实际上 实 际起来对非常难， 因为手机的型号有太多太多， 而且 我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手机品牌和型号啊。 对对，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支持的都是在安卓阵营当中 Android 的手机， 反正目前苹果是用不了的。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 NFC， 基本上这个城市里有一半的小伙伴吧，我们保守估计都用不了这个手机的地铁支付。 哎，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因为它后续应该会开针对到索性吧，就是索性就是苹果用户比较多，可能会因为苹果用户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也专门开一下。 据说不是因为北京地铁不想覆盖这个苹果的用户，而是因为苹果自己的这个系统确实是太排他 了。对对 对， 对， 对， 太排他了。对 对， 但是其实据我了解，在英国伦敦其实2015年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我们叫 Apple Pay， 对吧？就可以去坐地铁了。 没错， 我估计这次北京地铁的这个改革也是一个都不能说顺势而为了吧，是一个 势在必行。 对对对，就是一个不得不做的改变了。 没错， 因为确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我会感觉到现在所有的支付都可以用就是手机。 对， 但是你每次去坐地铁的时候还是要拿那个小卡片，然后经常我就会发现我换了一个包之后 没有 地铁 卡， 然后就得去排队买卡。 那你像我的话就更衰了，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就是下去以后发现我没有带卡，没有带钱， 没有带钱， 只有手机。然后呢我就只能卖萌站在地铁口看着哪一个比较合适的人过来，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一些现金，我拿微信转账。 就开始刷脸上地铁了。 对，我有好多次是这样。但是还好就是脸比较好使。 好大脸呢、 对，脸大好使， 好大脸， 金刷。 不过我现在觉得就是移动支付真的已经就让我几乎不带现金了。 哎， 然后现在就是每次会卡在没带现金这件事情上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地铁，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停车场真的还是必须要交现金。 哦哦， 停车场不是有那个有一个机器叫做 ETF 还是 ETC 的那个，它不是可以自动刷的吗？ 嗯，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 啊、很多 对，只是还是一部分 野的路边的野探测的， 对对对对 就不一定可以。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手机好友里有很多我经常去的一些停车场的那个看停车场的人的微信。 哦，你的社交面还真是广泛呢。 真的真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错过了这个他上班和下班的时间，我也会主动转给他，这样也挺方便的。 哎、okay ，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未来的话，嗯、就是伴随着移动支付的领域、 嗯、 技术的这个风潮。改革也好，还是说人们的便利要求的这个提升也好，我觉得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措施。比如说、嗯、我们现在已经有看到就是有身体的二维码，你有关注到吧？ 身体的二维码 就是类似于二维码的这个方式，然后它是不是纹身啊，不要怕，不需要那么痛苦、嗯、它就是类似于有一个你专属的属于你个人的这个二维码的一个信息，然后就像贴画的方式啪贴上去。 我想知道里面都有什么信息。 那这里面的信息就可以包含二维码包含的信息，它都可以有啊。你看二维码可以是支付信息，可以包含你的这个真实个人信息。 嗯， 那么如果有一天就是当便利程度已经通行到说我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过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你带着它就可以都通过，包括可能便利店的支付啊售买啊都是可以的、嗯、 所以这样就再也不担心丢手机这件事情。 对，你现在不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手机电量掉到20% 以下的时候，你就会很焦躁，你就 对，就是特别不安全，就特别不安全。但是说回来，就是这个地铁支付让我觉得最惊喜的地方，就是他说，在手机没有电的时候，一样可以刷卡、哦。 哎，对，这个是的，因为它通过的是 NFC 的模块，所以呢，如果你的手机没有电，它只要有感应，也是可以来读取到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个信息的。 嗯，所以之前想到的就是说，在还有电的时候刷卡进站了，但是如果是没电的时候出不了站，就尴尬了。就太尴尬了。不过那个云浩，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个人的二维码，我倒是想到了一部电影， 嗯， 谍影重重里面的马特达蒙、 哦、 对不对？ 嗯嗯嗯， 他好像也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识别系统，那还是在第一集的时候。 第一集哦，那么久远。 对对对对，真的是 我只记得拿圆珠笔唰唰唰， 后来就没有再追了。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条消息。 OK， 其实今天的前两条消息都是跟这个我们的城市有关的。 OK，、嗯、便利性的提升。 对，那么第二条说的呢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规范出炉了，说硬翻的散装英语马上就要跟我们拜拜了。 哦，硬翻是所谓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想象一下，那种都不是 Chinglish 那么简单了。你知道 Chinglish 也就是说发音上有一些问题， 嗯、 但是、这个、 比如说鱼香 Rose， 鱼香 Rose， Seahorse 炒蛋， Seahorse 西红柿炒蛋，还有什么？ 这个也太硬了吧！ 鸭血 fans 汤， 鸭血 fans 黄焖 Jimmy 饭， 就这个完全是音译对吗？ 对，这是音译。嗯、那这种音译，我觉得。还算讨巧，就至少你听起来是萌的，就是、 嗯、 这个呢是给国人看的， 明显是搞笑的。 对，这个是明显搞笑，是给我们自己人看的、嗯、自己看得懂吗？ 嗯， 但是老外看这个根本就是一脸懵，就是完全不懂发生了什么。 对， 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给老外看的、 嗯、 我们一脸懵，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是，老外也一脸懵吧，我觉得 未必哦。 嗯， 就是这种我觉得老外只有看他敢不敢吃，没有懵不懵，因为非常明显。比如说我看这边有一些硬翻的，比如麻婆豆腐 Tofu made by woman with freckles， 一脸雀斑女人做的豆腐， 会被吓到。哎，我觉得 你看下一条夫妻肺片， 好像这个我准备了图片给大家看，哇，可是他好像被挡住了。 但是前面就是他的直译就是老公和老婆的肺切成的片， 而且是那个 slice， 就是 对的， 很血腥的感觉。随风问说今天孔文没来。对啊，因为孔文其实也很辛苦，就是孔文每天有下午的这个节目、 嗯、 然后如果他要跟我上微微一笑呢，他估计这个一周有4天都要早起，所以我就搬来了一个救兵。 所以大家就是听到最后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无论是主持人也好，还是代班主持人也好，还是嘉宾也好，最闲的就是我，随叫随到。 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 是，你真的是一个金牌救兵。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承诺，这只是一个插科打诨。 杰峰说刚刚那什么菜，刚才那个是夫妻肺片。 大早上看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说还蛮能引起食欲的？ 总之每次这个上直播我都特别饿，但是每次我都要选很多跟吃的有关的消息。 哦， 你看这个我们俩同一个月份的生日，这个月份的人呢都很擅长吃。 哎呦，我认识云浩有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是，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见面，突然发现我们俩有 好多 共性。对， 是的， 而且是那种不容易被察觉的小惊喜， 是的， 以后慢慢的分享给大家。 好的，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条好了。这一次的这个规范呢，是将从2017年的12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呢是涉及到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有到交通、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商业以及金融等13个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原则、方法和要求，总共有3534条规范的译文。太棒了，就是3000多条规范的。但我真的很担心啊，就是他突然一下规范起来，大家反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会吗？哎，我特别希望就是说这个规范出台了之后，或者在出台之前吧， 这有一个教育的过程。 对，能够把这些规范里边规范好的这些翻译全部的输入我们常用的一些这个英文的软件。 对 APP, 翻译的 APP, 对，有道啊，翻译的 APP 啊，随时扫一下你就可以出来。 云浩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我们看到这种英文中硬翻的这种惨案，其实就是大家通过电脑的这种翻译 直译过来的。 对，因为这个翻译它其实我们这么说也是一个 AI 吧， 对 吧，它可能就是把英文字典全部输入进去， 是，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会用一些什么，就那个时候还是一些比较 old time 的一些翻译的软件， 没错， 然后就它翻译出来就是很雷的。 对的确， 然后对于不懂英文的来说，那它就照搬过去了。 所以怪不得它咯， 怪 谁呢？ 怪不得它咯。你再来看一张，就是昨天我准备一个特别搞笑的图片。 这张是什么？ 这张是一个、哎、 会长哦，这个真的好棒、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门牌，对吧？ It will grow room, 它中文写的是会长室，然后 会成长的房间。哇、哦，这个房间听起来很有希望的样子。 你很童话哎， 对不对？你看这个形容真的是， 这个照片可以笑五秒，我觉得。 对，因为我刚打开时我还在反应，因为我视力不太好，你知道吗？我在看第三个词是什么。 It will grow room。 哇哦， 好吓人哦！ 这个、对于一些身高对自己不够满足的朋友呢，可以进去试试看。 它会 grow 哎，不会缩小啊。 身高不满足的朋友吗？ 哦，身高不满足，我以为你觉得自己身高矮呢，然后希望这个屋子更矮一点，配合自己的身高。 是可以进去以后可以慢慢生长嘛，自由生长。但其实你看会长室进去以后，就是哎，我这个好硬啊，就是我想说，就做会长的人本来其实就会比别人略高一头。 好，这里是一个这个从这个这个内涵方面来做 的 一个延伸。 是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规范呢，说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个就是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来使用英文，不能过度的使用。过度使用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为了洋气然后就使劲的这个扭英文。 这种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因为可能我们生活在北京哈、看到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既有中文也有英文的吧。如果像是 shopping mall,、你看比如像我这种就是硬饭，对，就是商城就可以了、大家尽量呢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说普通话就可以了。就是商城啊里面很多的这个店面都是基本上都是英文标识，你现在记，你说你记各个品牌，什么 Zara、 Uniqlo 啊，然后各种 现在是很多的国产品牌就 也开始印套， 他就起一个英文名字，然后呢让很多的小伙伴以为他是一个很洋气的外国品牌。 我理解了他的这个意思，对，就是你说那种他如果直接写英文也就忍了，对不对？比如说他直接上个英文的标题我也就忍了，我不去探究他是广州产的还是江南哪个地方产的了。但是就怕他是用中文，就是比如说明明是 Christine 或者 Christina, 然后他要给你写 克里斯蒂娜。最好有一个可以做美容的地方就叫克里斯蒂娜、 我们没有黑您的意思啊，如果您老板在听的话。 就是不能硬翻了， 对对对， 尤其是在做音译的时候、真的不能硬翻。但是这个我觉得还算小错误，有的时候就会让别人啼笑皆非。这真的是涉及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但是昨天我想了想、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Chinglish 吧、就外国人听得多了，他们也能理解了，对，他们觉得好像 哦，就是有这么一个词， 就是、对，没错， 就 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 所以这次的规范中也有一些，就是之前已经用了太久的，就是我们说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些单词，那就将错就错吧。 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接受网络用语是一样的， 嗯， 就是在一些特别正式规范的场合，你可能不要说出现它，但是在日常交流的时候，大家都理解。比如老外就明白什么是 good study day day up。 真的吗？ 对， 嗯， 我就是身边很多老外朋友都有时候鼓励你的时候 ending 就会用这一句话。 哦，真的， 我觉得、 好会套近乎、 所以嗯，不要低估任何人的学习能力 啊、哦，好可怜。刚才我们的导播告诉我们说刚才断线了，但据我所知好像我们的花椒只要断线了就是没就没办法再首页了，所以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不是还在关注我们？ 我们嗯，一点一点啊，唱错了。我要一步 往上爬， 爬到那首页最醒目的位置啊！这就是下句歌词。 嗯，我听说就是这个中国人很爱用的一个英文单词，就是每次在吃到好吃的时候，我们好像学的第一个形容东西好吃的 delicious 对。但是据说老外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很尴尬。 会觉得太正吗？ 会觉得很书面，就比如说可能他们理解就是可能这个词是美味。 OK， 就比如说你在餐厅里吃一碗面，然后你说、 oh, 哇这么美味，或者一般我们就会说 taste good， 对 吧？ 你就说 good 就好了。 所以这个 这个听起来是很像英国人会说的方式，你知道吗？ 就是 taste good 吗？ delicious 就你想象那个表情，我跟你学一下， 就很端着， 就大家如果能看的话，一勺汤Well, delicious. 而且不是这个年代的英国人。 Yeah. 嗯，应该是唐顿庄园 里、就是、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 唐顿庄 园那个时候的。哎，天哥看到了，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哦， 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来， 我们继续来我们的好奇头条号。 OK。 下面是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新发明。 哦，这个新发明呢，我觉得要两方面的来看待。在新闻当中呢，它是好的。总有人提醒你坐久了站起来的这项新发明将变成自动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现在很多的办公族改变久坐的不良习惯，美国的家具公司 Herman Miller 和著名工业设计师 Yves Behrens 领导的设计工作室，我不确定这是对的吗？感觉不像是英文， 不是一个英文单词了。 OK，是人的名字了嘛？但是不确定他那个Bihar Bihar 哦，对，翻译中文是 Bihar。 我发现云浩的这个英文口音真的是英音耶。 没有，其实我是混的，就是因为我也找不准应该在哪里，所以就大声就听好吗？ 所以就瞎卷舌对吗？ 对对对。然后领导的设计工作室 Fuse Project 联手打造了一个名为 Life OS 的智能化办公家居系统。好，前面的英文全部忽略，重点是这个系统的核心设备呢是一个能够追踪员工行为的感应器。用户可以在 App 中预设改变姿势的时间，当感应器和可调节的办公桌配套使用的时候，感应器就会以震动或是点亮的方式提醒你 have a rest， 休息一下。 have a rest， yeah， 按下后办公桌就会及时调整高度。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其实看起来就像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办公桌了，但它这个应该是可以升降的。 是， 其实可以升降的办公桌我就见过了。 对，你知道 我小学班里的那个桌子就是可以升降的，只不过是物理升降。 那你的小学也是太先进，我明白。 真的吗？ 我知道那种 对， 应该小学应该配这样，因为你看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骨骼成长发育其实是很快的，小朋友的那个坐姿应该是及时的根据，就是桌椅应该根据他的身高来改变。 小朋友需要， 对，家里面一般现在的爸爸妈妈都会给孩子配那个可升降的桌椅，就手动的。 但是云浩，你真的觉得成年人需要吗？ 我觉得不需要，你相信我。 Me too。 你相信我，就是为什么？懒人哪里都是他的床。就是无论就是这个时间是怎样哈、就是怎么提醒他，他想趴想拧巴，他可以各种方式。 对。 就是、 而且这个升降的 在这张桌子上 升降的时间和频率其实是 谁来操控呢？ 是他自己可以设定的。 对 对，所以懒人就像云浩说的，懒人永远是懒，对吧？ 是的，没错，懒人永远是懒。 好像今天的这个视频非常的卡，然后 CYC 说卡卡卡卡卡卡卡， 没关系，卡卡卡卡卡卡的话，我们就卡卡卡直播。 说简直不要太卡，其实我能看到，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是在卡，对吧？卡在一半是一个那个女模特的背影， 一半 是云浩， 我猥琐的笑脸。 好吧，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我们只能先顾着能听到声音的这一波了。 对对对，然后 CYC 刚才说了一句说没画面，哇，今天这么惨呢。 以往老听说。 云浩，你是不是这个技术叫什么？ 不，我命里带卡，就是走到哪儿卡在哪儿。 哎，就是技术的魔咒啊，最怕就是这种人。不过这些年说起这个升降的桌椅，就这些年其实智能家居特别火，还有智能的办公， 对不对？ 哎，对的，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现在我觉得很多是必要的。比如说，像我自己在使用的很方便的，这个空调和净化器， 对， 远程手机来操控呢就很方便。比如现在天气比较热，你回到家里面，哎，房间的温度已经是26、28度了，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你真的会用哦？ 我会啊。 我们家的好像也是可以连 WiFi 的，我们家的空调，但我从来没有用。 包括净化器也是这样。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说空气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哎，我一看到房间里面这时候已经200了，就跟室外没多大差别了。天哪，我的两只猫，赶紧就把这个净化器打开。 你是为了猫啊？ 对，我不能光顾自己啊，不能说我人在的时候，而且， 天哪， 净化也需要时间嘛。我快回去了，也需要把它打开。 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吧，有时候它特别矛盾，它自相矛盾。 是的， 一开始说，哎，我们为了给大家这个方便，对吧？我们让大家省很多很多功夫。 没错， 比如说这个窗帘也不用你自己拉了，也变成电动的。然后很多的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 浴缸的水都有人帮你放。 对，自动化的厨房啊，然后什么一些打蛋器啊，就是各种厨房小电器就变得非常的智能，然后为你省力。 哎，但是我觉得那个如果说智能的东西太多，也会变得很繁琐。就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连豆浆机，有一些品牌的豆浆机还是什么原汁机，它都要带个手机 APP。 我说那个按起来很复杂吗？而且那个不是应该说当下按当下喝吗？就当下做完当下出新鲜的吗？ 就是也不知道有什么卵用，对吗？ 对对对，它又不是说像那个电饭煲，哦，我睡觉之前我把食材掉进去，然后第二天起来我可以喝现成的，它可以密封嘛。但其他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说有些真的没必要。而且关于智能，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使用那个智能网络摄像头的话，你要小心哦，要使用安全级别够高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看到一条新闻，就是那个东西不是都是通过手机桥连的方式吗？就远程你也可以看到家里面发生的情况。 我先提个问题，为什么要用智能摄像头？ 所谓的这个智能摄像头，就是不是以前那种 USB 线一根线，然后连在电脑上，你要用的时候打开。我们说的其实就网络摄像头，就它会跟你的手机通过某个客户端，它自己品牌的客户端连接。你家里有小 baby， 比如保姆在带孩子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叫小鱼眼在家还是什么吧。对，就是家里有猫猫啊，或者小朋友的时候， 对对，鱼眼啊、小米啊，各种都有。家里有宠物，有小宝宝，然后或者有需要你关切的这个环境变化，你的植物是不是在开心的生长，你都可以装一个摄像头。但是 有多变态？ 你知道很多花开的是很快的，就是 昙花， 就是 为了看到昙花一现，在家里装了一个智能摄像头。 很心酸。就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摄像头你装可以，但是首先厂牌要够有安全级别标准。第二点，把它放在不那么私密的这个位置，尽量不要放在卧室。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新闻曝光出来，有一些 hacker 就是黑客专门黑你的摄像头。因为摄像头它是时刻都连在你的 WiFi 的那个环境之下的，它可以通过摄像头，只要摄像头能看到的地方就黑进去，以后可以看到你家居环境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 这太恐怖了。你看天哥说防火墙要做好， 对， 智能家居被劫持很酸爽，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是会让这个想使坏的人， 无隐秘可言，无隐私可言。 对对对，原来还得拿一个望远镜，对吧？还得等着人家家把这个窗帘拉开的时候才能偷窥。 所以像我这种喜欢在家里面天体的人，我真的需要就是以后在家里面就把衣服穿好。 没事，你只要不要装智能摄像头看昙花就好。 我超多的，我跟你说，你忘了我家有两只猫，要不要等会儿给你看？ 我要。哎，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这个自相矛盾哈。所以这个，哎呀，这个 总的来说呢，便利是大于这些矛盾点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说，在这个可行性的这个范围空间之内，给自己找到安全的壁垒。来。 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7:58，马上要到59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吧，然后给大家放一个很有意思的 MV。 好，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все эти дни, пока мы были рядом. Небо тонут, губы помнят, как это приятно. Жить мы можем бесконечно в этой эйфории. Но сегодня с головой мы в адреналине. Бежи. 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郎爽。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有醒过来了吧？应该。 我看到天哥说难得见公三头肌代言人一次，说的是我 啊？为什么？ 云浩不知道这个梗，因为就是上一次， 我的三头肌藏得很靠后啊。 不是，我的三头肌真的很强，就是你看，就真的很厉害的。现在我在跟哦，云浩也很厉害，哇，云浩超厉害的。算了，我还是不要跟你比这个。 哎、我是个男生，跟我比肌肉，不是，我应该这样说，我是男生，我跟一个女生比肌肉，我怎么这么心酸呢？ 上周在健身的时候，就是在硬拉的时候，然后我的教练说， 你不能再练三头了。 我的三头不是练出来的，是游泳游出来的。 哦，哎，我也超爱游泳，而且我潜水，这个我跟大家有一期专门聊过。 哦，是吗？ 对，所以游泳点数很高。 你会那个就是有一种是不带那个氧气瓶 自由潜 对吧？ 目前还没有到，就是因为那个要就是刷比较多瓶气以后再去挑战，有一定危险性。 就是要积累一些经验才可以。回头等到你拿到自由潜的证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一期。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好奇头条号，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鲜的资讯。刚刚我们聊了这个智能化的办公系统，还聊了这个智能家居，这个我们身边的东西越来越智能了，甚至是让我们就一开始是为了让我们省力，然后后来又是帮助我们别省力。 你知道我刚才在分享那则讯息的时候，我还担心一件事情，就我担心这个事情落到老板手里怎么办。 老板会强迫你站起来吗？ 对，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对不对？ 为什么呢？老板不会让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还可以一边保持身材啊？ 不是这个意思哦。比如有的时候，你看哈，有一些人呢，在办公室里面久了的时候，他会习惯，哎呦，趴下去、卧下去，甚至打个盹儿什么的。然后老板通过房间里现有的摄像头看到这一切，然后呢，老板再通过可以遥控的升降椅操控这一切，然后呢，上下上下上下，把你点醒。 好吓人呐、啊！ 甚至你去了卫生间的时候，在里面蹲得太久玩手机，马桶盖啪啪啪， 只要过去吼一句就好了啦，好吓人呢、啊！哎，所以说这个智能家居啊，这真的是会对谁有利，说不好。 你的小粉丝送给你了你一个太阳哦， 谢谢天哥，谢谢天哥。我们接下来会分享一个又是一条关于科技的消息啊、这条科技的消息是说，这个面部预测，面部预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 是 就甚至它对于你的这个面部，比如说一个10年期的预测，就是拿到你现在的这个照片、 哎、 然后预测你10年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哇， 它的准确率会达到95%。 天哪，这个也太准了，因为我看到的时候这个准确率，我觉得说它的这个95%，它有做追踪吗？还是说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个95。 我看了一下具体哈，他大概的这个方式是用什么样的呢？他大概的方式是通过目前因为比较公开透明化的大部分的这个脸孔都是明星嘛，明星他会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很多的照片被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就通过研究比对 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和明星现阶段的这个面孔的变化程度，然后来进行数据的测算，测算可能说时间对于人皮肤肌肉状态的一个改变， 嗯， 然后做出了这一个建模之后再应用到普通人身上。 哎，我倒是觉得他不用追踪，哎，他只要拿一个现在的人十年前的照片，然后来让机器做预测，和他现在这样做对比就可以了。 对对，我就是这意思嘛，就追踪到他十年之前的一些照片就可以。 对对对，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 你会去测试吗？ 我看这个标，不好意思，标题里面是说是好奇还是害怕？ 嗯， 我看了前一段时间，其实不需要这么复杂，你知道有一个手机的 app。 嗯， 有一个手机的 app 上 就是已经可以帮你做这个预测了， 而且不仅可以预测就是你老了以后的样子， 嗯， 还可以预测你 的宝宝， 宝宝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是女孩子的话，比如我是男生，你是女孩的话是什么样子，你是女生的话你是男人是什么样子， 这个完全就是演绎了。 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朋友圈就被这个刷屏啊，每个人发一个四宫格， 然后说我会爱上另一个性别的我自己，对吧？ 类似这种。 那我是觉得这种手机 app 其实它应该还是这个比较简单的算法， 对对对，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算法，而且这种预测类的这种软件，其实它最关键的就是它的数据库， 对，没错， 我不知道云浩知不知道，就是你的这个数据有多大，你的采样率有多大，范围有多广，其实完全是决定了你最后的这个准确度。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采样的时候的这个数据库的来源好残忍啊，你他在打蚊子数据的来源呢，就是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纳入这个采纳的范围呢？因为你想象一下，他现在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他研究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用到的是明星。可是你知道明星是一类无所不用其极让自己驻颜的人群，就是可能 对他们就是不会老嘛，就老妖妖，这样说也不好， 对对对， 就一直是童颜了， 是的，驻颜有术，反正就是你发现很多的明星一直不仅没有怎么变，反而越变越好看， 真的。但是云浩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不仅仅是明星了，就比如说一个人他之前从来不运动， 对， 他忽然开始健身了，然后非常规律的健身， 没错， 变化很大，真的会变帅耶！ 游完泳以后比游泳之前漂亮， 当然，但是第二天就惨了。就我每次游完泳，觉得自己好美啊，然后 出血芙蓉一般是吗？ 对，就是皮肤长得很亮嘛，然后很 Q 弹的那种，但是第二天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游完泳的那个很美，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游泳池的水里有漂白剂。 Really？ 真的？ 是因为这个吗？ 真的。 我以为是皮肤在补水， 游泳是会失水的啦。 游泳也不要补什么游泳池里的水，游泳池里面的水包括了汗液、皮屑，包括了头发，还有各种 就是难以言说的。 略过两万字。 这个游泳和蒸桑拿都是会失水的，为什么说第二天就惨了？第二天就变得很丑，第二天真的会很丑。 所以晚上需要做一个补 水了，对，会失水。 OK，我倒没有研究过这个，我只是觉得说游完泳以后自己整个人就是绷着的，就肌肉有膨胀，然后面部肌肉也是紧实的。那个状态就是感觉还不错。 其实因为你失水了，然后你这个面部就绷紧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用一些洗面奶，其实特别就是不保湿的时候，它就会脸紧紧的。 OK， 哦，天哪！ 天哥，哎，刚才蔡地的瓜说早上好，早上好呀。说唯一伤害的动物就是蚊子，对，就我总在直播间， 真的吗？ 吸引蚊子，因为我是 B 型血， 我也是。 终于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挨咬了， 他看起来比我好吸眼，因为他看起来比较白嫩。 但刚才那只没有被打到， 好不重要， 还是很大的一只蚊子。 我们估一下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的观众朋友。好了，看到蔡地的瓜问到早上好，然后天，哎，其实就他们俩不是这个。 大家都在说这个游泳池里池水的成分哈。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游泳池应该这个卫生检疫标准还是 OK 了。 对，因为每周好像有定时定量有这个用水的换水要求，然后每天也会公示这个里面的氯含量，包括呢水的干净程度、水温，好的游泳池都会有这些。 大家别老自己吓自己，其实没事儿了，对吧？也都是人身上的东西，不能说这个话题。咱们进入咱们刚才这个话题啊， 我们是怎么样切换到这里的？ 说现在这个人脸识别，就不是说人脸识别，说人脸的预测已经可以达到特别特别准确的一个程度。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大家都说相由心生嘛，对吧？你相信这句话吗？ 我相信，我当然 相信，对吧？ 因为你做的好事，做的坏事，最终都会体现在你的面孔上，对不对？ 经常自信满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然后看起来也会与人为善的话，也会是比较和善、容易相处的这种笑脸比较多的人。但如果一个经常眉头紧锁、看起来比较阴郁、负能量比较多的人，那肯定就是生活当中要不然就比较暴力一些，要不然就是说生活不顺心，会有一些负能量的积累展现到脸上以后，川字纹比较重的，天啊， 川字纹， 对，就是眉中间有那个纹路的，这个不是面相学啊，不是封建迷信， 川字纹是竖着的，对吗？ 对对，竖着的， 然后抬头纹是横着的，对， 对，三 然后如果都有的话就是井字的，对吗？ 对，全有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了，渔网纹， 渔网纹 应该是袜子吧。 我是特别特别相信相由心生的，特别相信。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这个面相吧，就反映了他的精神状态和他经历的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脸预测吧，他只是预测说这个时间 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 对对对，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普通的一个生活的轨迹，然后根据这个时间在你脸上留下的痕迹来做的一个预测， 没错。 但他完全没有办法考虑到一些极大的变量，比如说有重大的变故了， 对， 比如说彩票中了500万，比如说突然开始健身 20万做个整形 对然后突然对吧，就是就有做了一些什么手术之类的， 这个人颓丧到不可能 所以就这种东西都没办法预测的，尤其是生活经历，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技术能够更加精益求精，更加的精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技术研发之前它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的数据是英国每年会有300,000人失踪。 哦，对，这个对于失踪的小朋友来说真是太好用了， 所以 它 的这个技术的研发是为了找寻到那些长久失踪之后依然能够和亲人重新团聚的可能性。所以想象一下，其实在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 如果是真的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比如我们也曾经看到过亲爱的这样的电影出现，对吧？ 亲爱的里面好像真的有认错一次，对不对？他们第一次去找的那个小朋友好像就很多次都认错，因为爸爸妈妈经历了比如说超过5-6年，其实他也很难去， 小孩子的变化特别 大，对，而他可能需要去看一些胎记啊什么，只能依靠这种东西，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技术确实是给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带来了福音。 所以我们还是祝福这个技术能够有到更加精准的这个提升，并且呢对于很多爱美的人士来说，如果他能够预测出哎，以你现在的面部结构哪个地方比较容易衰老的话，你可以加速做这个地方机器的护理 真的吗？ 对呀、 啊，所以它是一个美容辅助的技术， 哎，一定也有这样的功能，你相信我。 这个云浩，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我们好像应该对今天8:30到9:30这个时段做一个预测。 哦， 今天8:30到9:30会有这个一个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这个嘉宾看来来头不小，还专门要有一个郑重其事的介绍 啊，每次都会介绍一下，要不然突然来一个人大家会受不了，大家有一次说我们放视频放得出其不意， 哦，可能是一般来的是我也听不到前面反正谁介绍我 对，可能你来之前已经给你埋了很多坑了比如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长得特别帅的云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你来之后， 不过如此嘛。 那个天哥问我的微博哈，我的微博叫982爽爽，不过这个是 爽爽， 对，这个是之前因为微博弃用很久了，所以这是一个新启用的微博，我觉得即将也要被弃用 啊。为什么？微博很好玩，我微博活跃度还蛮高的。 真的吗？好，我们互粉一下吧。 好嘞， 我们互粉。 王云浩 7， 王云浩 7， 7是怎么来的？ 7这是一个不得不说，我跟你讲，在上一条新闻，而且关于那个英文的时候，我就想提醒大家一句说，就是那个翻译不要乱翻译，英文名也不要乱起 啊。对，英文名不能乱起，真的不能乱起。 你知道曾经有多少次，就是我在跟，就是我身边外国朋友很多，包括我出国读书的时候，学潜水的时候，然后我问我说，你的那个英文名是怎么回事情？我只能跟别人讲说，因为我在就是年少不懂事的时候， 少不更事的时候， 少不更事的时候，就是说一周有7天。彩虹有7个颜色，7是中奖的幸运数字，然后什么动感超人的摇摆， 一年还有 57， 就全国还有56个民族呢。 反正就是7是一个让人 觉得，所以你的英文名叫 Seven 呢？ 对，当时我起它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起的这个英文名。 哇，我真第一次认识叫 Seven 的人。Seven 你好 ，I'm Six。 你只要不说你是 Eleven 就好。此刻开始贩售关东煮。 好吧，原来有人叫 Seven 啊。 对啊， 太有意思了。所以是不是从一到一百都有人叫啊？ 嗯，应该不会。 有没有人办一个 party， 把所有一到一百的人聚齐，然后大家在一起报数？ 我觉得那么这个 party 将会非常容易冷场， 就会很尴尬的一个 party， 对吗？ 嗯，叫叫十以内的也就算了啦，再往后大的就比较难以称呼。 嗯，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新的一条消息吧。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freestyle？ 有啊，这几天很多人在说， 我专门 就是我需要你来一个 freestyle。 我不会，就我跳舞只有一种姿势、啊、就是 哎，我很好奇什么呀，来后面有哪空间， 就是老奶奶 disco。 现在老奶奶 disco 超红好吗？ 真的吗？ 对啊，所有我们的广场舞群众当中，老奶奶 disco 是最难、 就 是、就 特别有群众基础， 对 吗？对， 最有群众基础并且尬舞的这个舞力值最高的好吗？ 啊，这广场舞还能尬舞啊？ 能啊，能啊， 一言不合就广场舞尬一下。 对啊。 嗯， 哎，你没有理人家，人家在哭。 谁在哭啊？ 就是菜地的瓜在哭。 我看他们聊得挺开心的 啊。是吗？ 嗯、 啊他是大笑是吗？对不起， 对、啊、 我妈在那里我看着大哭大哭大哭大哭，我说什么事这么伤心。 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freestyle 的事儿。 好， 这个 freestyle 的流行其实是因为一个最近的一个综艺节目了、 叫做 是关于嘻哈的， 中国有嘻哈。 对，是关于这个嘻哈是一个舞种，对吗？ 对，嘻哈是一种音乐方式， 音乐方式，音乐方式。 懂音乐的人在这边讨论嘻哈是什么？ 然后这个自带流量的这个吴亦凡同学， 嗯， 然后他就经常会对这个选手提问说、嗯、New freestyle 吗？ 对， 你还有 freestyle 吗？ 我要一段 freestyle。 对， 给我来一个 freestyle， 就是三连发。 对， 然后总是问人家这一句。 那个剪辑也是被剪到一起了，就是他那个台词，而且我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杜撰的，他跟这个导演组的聊天的记录截屏。 嗯， 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导演组问，一凡可以来当我们的节目评委吗？吴亦凡说：“可是我不懂嘻哈。”导演说：“没关系啊，你只要回答，你只要会发问以下的问题就可以了。当你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你就说能不能来一段 freestyle。”吴亦凡说：“好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长篇累牍。 对，真的有很多粉丝是觉得，就是在这个综艺中，每次冷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导师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会问这句话。 我觉得言多必失，所以比起言多必失，那不如少说。 而且这个。疑问句里还带一个就是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英文单词，所以看起来蛮有格调的，对不 对？而且这个 freestyle 它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广泛了，就在音乐的范畴当中、solo 也算 freestyle， 就是你自己来一段灵歌骚灵歌手那种感觉。当然这是嘻哈的音乐范畴、那你可能说 rap 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是声情并茂带着舞姿都可以，就是各种的方式、就是因为它的空间之大，所以选手发挥的可能性也较大、就是你错了对了就是都有的可说，有的可评断。 但是我觉得越是这种 freestyle 其实是越考验一个选手的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 对， 和他的这个积累。 就像我们写作的时候， 要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 freestyle 吧。 就是自由方式啊，直译就是自由方式。你看我又硬翻 硬翻，其实就是说你这个就结合，一般是结合现场的一个情况和我自己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即兴的编词儿，即兴的跳舞、即兴的来这个说唱，对吧？ 没错， 这很难呢、 今天这个早上天气有点微凉， 刚才有一句文字没有打到，就对，大概就是这种很尴尬。 对对。 然后呢，就是稍微厉害一点的人呢，他能把这个他的这个自由发挥中就还带一些押韵。我记得原来有个台湾的歌手，他 叫张 年纪蛮大的， 对，年纪蛮长的一位前辈，对。 然后他每次呢，就是参加综艺的时候，都会即兴的来唱一首歌。 嗯，但是他那个节奏比较慢哈。 对，节奏比较慢。 嗯。 然后以在嘻哈音乐的这种节奏下，这个。天哥说强大的硬翻机。哎，月球来的这个小伙伴原来没有怎么见过。 Strong translation. The huge translation.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吴亦凡，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就是在调侃他这个 freestyle 的这个提问嘛，然后后来他自己在微博上就是用 freestyle 的方式然后来回应大家的这种 视频，我没找到，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来一起看。 哎，随便来个 freestyle， 我知道你很期待，这结果让你意外，随便转换个题材，就像历史里记载，我开始把你统统击败，这是我的地带，但人生就像比赛，键盘侠，请你放轻你姿态。哎。 大家有没有在就听完这一段之后就马上理解了什么是 freestyle？ 九间九界，尴尬。 就大家觉得他这个 freestyle 也不怎么样，对吗？ 我觉得他不如不来，是他不如不来这一段。 他不如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 freestyle。 就不想黑一凡了，平常他还蛮努力的，毕竟人家那么拼，对不对？嗯、但我觉得他这段 freestyle 来的真的是有点硬啊。 天哥说又是猝不及防的视频，我们刚才预告了说我们要放这个视频来着。 对，下次我们说我们要放视频咯，三、嗯、二一 action。 感觉是 SpaceX 的发射。 Yeah, 嗯， 好， 那个就是你就是云浩，你知道吗、嗯？就是我在 freestyle 这个火了之后，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段子 哦， 是因为我在朋友圈有人说， 嗯， 全中国 freestyle number one 的，你们知道是谁吗？ 谁？ 孙杨。 Why？ 因为 freestyle 其实还有一个翻译是自由泳。 真的吗？要不要这么冷？ 就是游泳的自由式也叫 freestyle， 然后大家就说全中国 freestyle 最厉害的是。 哎，你教我们一下好了，因为我没有研究过泳姿的那个英文，我只要潜水当中专业名词蝶泳，你知道吗？ butterfly 对， 真的吗？ 就是直译，对， 直译啊， 直译。 蛙泳呢？ 但是蛙泳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就是 frog， 就有点怪，像蛙跳吧，我觉得这样翻译的话。 哦，狗刨呢？ 狗刨就是 dog paw， 你要负责任哦。我们是一个， 我们一定要就是遵守刚才发布的那个一长串的那个规矩。 对，你知道我们是全媒体平台，公正公平，并且还有到社会责任感的新媒体。 对，我们不能那个不好的影响大家。 是的、嗯， 所以今天回去要查一下这个泳姿都是怎么翻译的。 我们把下一次告诉大家。 嗯。刚才说到这个 freestyle， 就是其实 freestyle 火了之后，我觉得它其实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一种状态， 哦， 对吧？就是 不 随意，对吧？随意，然后就是创造， 对， 然后这个哪怕烂也无所谓。 我觉得你应该是完全接受不了 freestyle 吧？ 我会觉得很尴尬哎， 对， 我真的会觉得很尴尬，就是。你好好说话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又又又又，然后把你就是本来说话的东西非要编到歌里，又不押韵、 你是说这种是吧？ 对、 对，这种当然是了，其实就就是就音乐种属的这个形式当中，可能 rap 的这个方式是我个人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理解它的美感在、 哦、rap 对对，就是像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一类哈，这种 freestyle 音乐范畴当中呢，又开始了，哇塞，爽爽，你真的，哇塞，他真的是超招蚊子，天哪，蚊子现在在你身边 freestyle 的飞舞， 对， 然后他在 freestyle 的拍打着，反正呢，就是，可能这个音乐类型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领悟力吧，我真的不是太会听它，但有时候听到那种就是 rap 的非常棒的， 嗯， 我还是会觉得很厉害，比如说。那个小猪罗志祥， 嗯， 前段时间因为他也有在综艺节目上当评委，然后他去怼这个学员的时候被学员反呛， 嗯， 就说，哎，你到底懂不懂啊？你懂不懂什么是 hip hop？、嗯、懂不懂什么是 rap？ 么样、啊、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视频，然后小猪就，你知道，猪鼻屎上身的感觉。我是前辈耶，后来就有人剪了一个他的视频，他真的是有很多歌，有各种有台语的，然后有普话、 就是、 普通话的，然后有英文的 rap， 超级大段， 嗯， 特别棒。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吧、嗯，我相信就是它是人内心节奏的一种反应， 对对对。 就比如说乡村音乐，就真的是那种嗯嗯生活在这种比较好的大自然的环境中的人，他内心的一个节奏。 对你说 ，rap 也是， 是的， 真的有一些人内心节奏就是这样的。 没错。你像这样，我们的很多、嗯、我身边有一些黑人朋友、黑人哥们儿这些，他们开口就自带 rap 的这个韵律，他说话就 Hey man， 就是永远都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 What the？ 对， 对， 就他一定说话就是连他的那个气势都是带着那个 rap 的感觉，你马上觉得没有一条大金链子真的配不上。 需要在旁边剥蒜吗？ 对，那倒不需要，扒蒜。 扒蒜。所以就是我相信我理解不了，或者说我欣赏不了的一些音乐，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喜 欢。我内心可能没那个节奏。 对，你没有那个节奏感。 对， 你可能比较适合 我是一个安静的 老年 disco。 对，我是一个安静的只会跳老年 disco 的广场舞。 好了。 人，然后那个就是没有那种 rap 的感觉。 把陈丽推荐给你。 嗯，没有没有，我们不要回到相由心生的话题。我们刚刚在讲 freestyle， 然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一个新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我看到的时候就是感动我了。 是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前段时间在朋友圈里面应该转播的蛮多的，转发的蛮多的，是一篇新闻。在半个月前的时候呢，墨尔本有一家咨询公司兰利集团在洲际酒店预订了一场豪华的午宴。然后呢，因为这场午餐是由公司用来招待重要客户的，有100个人的规模，而且洲际酒店嘛，个个都是金主去的地方，所以他们特别选择了这个5星级的标准。所以老早的就把菜品啊、酒水啊都确定好了，每个人是400美元的餐标， 400美元， 折人民币的话47左右吧，2600-2700的样子，对不对？ 天，人均将近3000的一餐饭。 对啊，真的是要把我吃死，我都吃不到。你知道我自助也就300上千，然后一共有100个人，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4万美金啊，然后折人民币的话30万左右啊，将近30万。兰利公司爽快的把钱给付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周之后呢，公司安排出现了变动， 就出现了一个神转折。 对， 不是，这是第一个神转折。 对， 第一个神转折是说他们的这个订了这么贵的这么大的一个场子，这么多的饭，这么多的位子， 对， 但是就决定这个会议办不了了。这是第一个转折。办不了了之后这钱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他们就去跟这个酒店商议，对吧？洲际酒店说这个我们提前一周退，能不能退我们呀？洲际酒店说 no way。洲际酒店说，对，说我们都给你这个准备好了，对吧？ 对， 食材什么的我们都预定好了。 是我也不给你退啊。 对， 你想他很多的这个食材，那海鲜有多么的新鲜，捕捞上来水淋淋的，而且剥开了以后那么滑嫩嫩的。 问题是可能他们会说我们那天就是要已经被包场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不能再接待其他的客人了。 是的， 那所以呢这个被爽约的这个黑锅我们是不能背的。 所以呢后来这个兰利集团的经理一听了以后呢，他也很着急，这个4万美刀也不是小数目，哪怕退一半也行啊，反正怎么样呢，这个澳洲人是非常守规矩的，风险和损失酒店是不愿意背的。所以一周之内订的1分钱也不会退。完了兰利的经理呢梅赫塔在知道定金不能退还之后呢，也通过很多的方式，比如把午餐会改成公司内部的聚会之类，但是时间有限，搞别的这种不伦不类的聚会也是徒劳，所以他想既然老板觉得钱已经花出去了，我就让他花的物超所值。所以他就想到了有一些需要美食的人，比如说那些 homeless 食不果腹流浪街头的人们，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到一家5星级的餐厅里去。那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说把这餐用来招待100个穷苦的 homeless。 而且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板以后，老板大加称赞，没有任何的责怪。 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国家。因为我们在节目中经常会分享一些就是澳大利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全民每个人捐1块钱拯救一个巧克力工厂啊，还是说 是 大家都在为地铁上的一个这个布偶兔找它的主人啊。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吧，就是后来真的有100个流浪汉还有包括这个孤儿啊，然后去到了这个超5星级的餐厅去享受了这个人均400美金的这样的一顿饭。然后就是云浩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一些奢侈的消费会激励人， 是 我说的是激励，就是会让那些小孩子觉得哇，以后我要更努力的去挣钱，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当时因为这则新闻里面后续还有到的这个补充的一些报道，就是他们不仅是这一顿饭那么简单，他们在择选的时候首先面向的就是少年儿童，比如一些社会救助机构的一些少年儿童，流离失所的没有爸妈的，完了呢还有这些 homeless。 然后呢后来他们还给这些孩子提供了一些学习和参观体验的机会，给他们以后的就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 就是在小朋友的心里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吧。 没错， 这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故事。 是， 好，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28，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MV， 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这个 MV 是一镜到底拍出来，它应该是一个有点老的这个 MV 了，但是我真的超喜欢。治疗强迫症，这条 MV 治疗强迫症叫 I won't let you down， 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然后音乐之后我们会有嘉宾来到直播间。 not much to mind. Look, she don't seem to mind. And you, you got your armor on. Lights out in Babylon, yeah. Lights out in Babylon. But maybe all you need is someone to trust. Maybe all you need is someone. Maybe all you need is someone to trust. Maybe all you need is someone. And I won't let you down. No, I won't let you down. I won't let you down, my love. I won't let you down. No, I won't let you down. I won't let you down, my love. No, I won't let you down. 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在六六问候大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在收听我们的这个频段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就是我们的花椒手机直播客户端。打开这里搜寻到活力982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微微，可以看到云浩。然后呢，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位大来宾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 大来宾，刚才我们的这个 什么比我大一号， 比我们俩都大一号。虽然我们俩都有公三头肌，那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哈，今天的这个8:30到9:30的这个微微世界观的这个环节，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这个嘉宾呢，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叫徐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视频这个镜头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到这个时候呢，我要送一个早安心语吧，就算。 哦， 对， 你要念诗吗？ 好，来。 对，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呢，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程，还是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早间的调频类节目啊，我们都要疯狂一次。 哎，我喜欢，他这一期一会的精神很棒。 一期一会，我要抗议一下，我要抗议一下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我实在受不了，把我们这个征哥这是拍的，对呀、啊， 刚出狱般的样子， 对， 出狱哈，沐浴。 明明我们征哥是这个帅帅的、啊、这样的。 对对，昨天还说呢，说回去一定要做个面膜，然后这个大脸是没法儿。 也许就是因为现在水光太多，所以你知道就是砰砰的，就是自带光嘛。 哎，征哥，你早上是不是游泳了？ 没有啊，就一直在擦汗，紧张嘛。刚才坐了三次电梯才找到直升机。 是因为这个紧张，我以为是说面对到微微会面对到我们的这个爽爽会紧张。 嗯，这个好吴三强说他以为是猪八戒徐峥，那个峥是山字旁的峥哈。我们这个徐峥和那个徐峥之间呢，这个真是大家都是大牌，我觉得。 对， 我先上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徐峥峥哥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哦， 最近参与了一部电视剧， 哎呀， 然后是和这个 TFBOYS 合作。 什么？ 真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我们先， 剧照吗？ 嗯，不是剧照，应该是这个 海报还是？ 就是峥哥和 TFBOYS 大家一起在，应该是在看一个比赛视频，对吗？ 对，我们正在一个这个比赛画面前，然后来学习这个棒球知识。 哦， 我觉得你着重的提这个三小只，可能薛老师要不高兴了。 没有没有，那个刚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徐峥老师哈。 好， 这个峥哥，徐峥老师是这个我们前国家棒球队的队长，就是可能中国的就是很多小伙伴不是特别熟悉棒球这个项目，但是就是峥哥带领的这个中国棒球队是参加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 哇， 而且取得的这个成绩也是中国棒球队应该说历史上是最好的，对不对？ 对，应该算是在历史记录上啊，我们载入史诗的这个官方记录里边应该是取得了奥运会前八。 奥运会前八。 哇， 很 厉 害 啊。 袁浩，你了解棒球吗？ 我最多的了解是来自于小的时候看的棒球英豪。 嗯， 对， 然后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个看懂了棒球。 对，然后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那边就是其实没有规范的这个棒球场地， 嗯， 但是大家就会照猫画虎。 我们那里太落后了。 对，真的，我们那边真的是没有。 下次把现场搬到直播间来。 继续来介绍一下，除了这个就是最正的这个身份之外，其实峥哥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 哦， 就是这个从这个国家棒球队退役了之后，徐峥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啊， 就为什么他刚才上来会有这个会 非常感触 朗诵哈，啊，就是 做了诗人是吗？ 峥哥是我认识的就真的特别有梦想的这样的人。嗯，然后他就一直在就是为棒球做一些事情嘛，当然他就是退役了之后他就创业了。 哦， 一开始也做了很多这个 大健康产业。 很奇怪的这个创业，对吧？ 健康产业我现在也在做。 然后真的吗？ 真的，我有一个 卖药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卖药，我有一个生活馆。嗯 啊，真的。 对对对， 不要再 在这 做广告。 没有， 带我去体验一下就好。对，然后峥哥就一开始做了一些传统型的创业，但是后来呢又是发现就是还是棒球最适合他，然后他能在这个领域发挥出他最大的能量。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峥哥就开办了一个专门教小朋友打棒球的一个学校吧。 哦， 算是一个学校还是叫训练营。 嗯， 这个训练营也叫梦想英雄。 对， 哇，听起来就好棒。 Dream Heroes， 我是不是应该配合一下？ 谢谢你收听我们前半段的节目。 我们前半段有一个话题讨论，就是现在就是一些硬翻的英语，但是你这个还算可以。Dream Hero， 峥哥，有人说你的声音有点像李晨，有人说过吗？ 啊，有啊，我瘦的时候，昨天发了一张照片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然后呢，就很多的人说，哎呦，这李晨，我说我也得在某项技能上，虽然不是演戏，但是还是蛮高超的。 哪一项技能？ 打棒球啊。 你很有名。怎么回事？没睡醒吗？ 我以为说声音了。 啊，他体型是肯定运动员的体型嘛，很健硕。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维持体脂率比较低的情况下的话，应该跟李晨更接近，大和牛那种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峥哥年轻时候的照片吧。 人家现在也很年轻啊。 实在抱歉，我没有把你发给我的艺术照拿过来。 磨皮一万次。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峥哥，那个当时去参加了《天天向上》的时候， 我就是后面是前锋嘛，因为我看到了田园和前锋，还有韩哥。 嗯，对，这个所以真的，我们这个徐峥一点都不输那个徐峥啊。对， 好， 嗯， 所以最前面的是 徐峥， 是峥哥吗？那个 是 徐峥。 我觉得 没有任何区别。 我觉得你比后面的四位老大哥们 好像都像个主持人是吧？ 对，因为他们四个 不要伤害别人。 没关系了，反正私下会道歉。就这张里面的确他看起来，你知道运动员就是这种气质，就是他往普通人不从事运动行业或不经常运动的人往那个人堆里面一扎，他马上那个气质整个人的那种气场就会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打棒球的人就是又是我接触的这个各个项目里边就是 特别阳光的， 哎， 特别阳光。 对，你们刚才说的不是分量，是气场是吧？我没有听错， 我说的是气场，我有兼顾到你内心的承受。 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看，就是真哥的这个梦想英雄的这个训练营，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 哇，一看就是孩子王， 嗯， 对吧？ 孩子王。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对对，这个每天跟很多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很多大人，包括我们这些身为老师的人，最开心的事情。 嗯， 这些孩子都大概年纪是在十岁左右，还是 十岁以里？ 十岁以里， 十岁左右，十岁以里吧。 就是从事棒球的这个训练的话，是需要比如最小年纪在几岁以上？ 我们那儿现在最小的我见过是四岁两个月，打得非常好。 两个月， 嗯， 他可以判断球的那个。他是做接球还是做击球还是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而且非常认真。 哇塞，看来任何运动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会比较有这个。 对，而且这个一个运动其实你接触的越早，对你整个人生人格影响是越深的。 嗯嗯，哎，我还好奇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运动本身，稍后我们会聊创业的部分。就是那个棒球，它是对抗性非常强的运动吗？ 其实棒球是对抗性非常小的运动， 对吧？ 对， 这个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的一点，因为你知道棒球服有时候看起来跟橄榄服的那个，就橄榄服是有盔甲的嘛，它都是在运动场上奔跑，跟橄榄球。 橄榄球是非常的那个 对，非常强的， 对抗性很强的。 但棒球呢，感觉那个整个盔甲，整个那个外部的服质就缩小了两个尺寸，然后就非常贴身，很帅气。包括我们普通人跟棒球最多的联系就在于棒球帽， 棒球帽。今天云浩还带了一个， 对不对？ 云浩，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大家小朋友们接触棒球最多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嘛， 对 吧？ 对啊 对 啊， 然后那大叔他们最爱拿个棒球棍，哦、对不对？然后去那个空地上去打棒球。 因为日本是全民棒球嘛。 对对对，因为从小的时候棒球锻炼孩子几个特性， 嗯、 一个就是团队精神就不用说了，在团体项目里。第二呢，配就是锻炼这个眼手协调能力。 哦， 眼手协调。 没错， 球来了， 球飞在空间里边，你要去判断，你要用这个棒子去击中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眼睛判断和手的配合。 嗯嗯， 这个是非常好的。第二、第三呢，就是它是男孩女孩可以一起玩的运动。你比如。 哎 对吧？因为他没有肢体接触嘛， 是 他没有身体冲撞， 啊、对对对， 没有直接的这种就是对抗。 对， 所以呢，他的这个活动这范围又不像是满场跑的运动。如果我是父母的话，我有一个女儿，我一定不会愿意让她跟一帮男孩子撞来撞去，对不对？ 是的， 太残酷了。 对，而且那这样听起来的话，算是一个很 gentle 的， 反正我觉得对棒球真的是一个非常绅士的运动。 对， 你知道吗？就是棒球开场和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要鞠躬，反正有一个仪式，对不对，真哥？ 对对，没错，他们要相互。的握手鞠躬，然后有四次感谢，一次呢是感谢你的对手，没有你就没有更好的我，然后呢一个要感谢你的家长，没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我们就没有更好的成长，第三呢这个要感谢这个裁判员，他们公正的执法带来了公正的比赛，第四呢要鞠躬，这个要感谢这个场地，他们很多人说这难道是感谢土地吗？我说不是啊，这是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整理好平整场地的工人们，所以他是有 细心哦， 就是特别懂得感恩的一个项目， 没错， 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见，就是当然不是说别的运动， 认识过棒球运动员吗？ 我没有，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很新鲜，因为我身边就是打篮球的、羽毛球的， 对， 然后这些会比较多，游泳的会比较多。 其实现在在北京也有不少的棒球场了，反正我就知道清华建了一个可高大上的棒球场。 对，还行吧，就 还行吧。 刮风的时候，满脸都是土。 嗯， 但不过还好啊，因为它那个是块人工草皮，因为现在在北京棒球场 吗？ 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 看着工整一些。 OK， 当然，在美国有很多的天然草，很舒服。现在在北京确实棒球场的数量是屈指可数。所以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种合适孩子们打球啊，然后成年人去参与这个团队活动的场地能够坐落在北京。 这是一个美好的期待。我们可以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学校就是总共的这个学员状况大概有多少吗？ 哇，那可多了。 啊， 那我们辐射的其实在很多小学里边为很多这个学校来打造这个校队，那么同时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我们可以去美国呀，还有这个出访澳大利亚的 对这个 对抗赛， 对，其实现在很多你知道很多的孩子在选择一个运动的时候，他的家长很有前瞻性，他要看这项运动哈，除了对于他体能上的一个提升，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综合能力的提升之外，他还要看这个运动未来可以带给他的视野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有一些运动项目是一定会走出国门，然后做到很多国际交流， 对， 然后 太多了， 对，比如说高尔夫 啊， 冰球啊，冰上曲棍球， 这都是特别烧钱的项目， 棒球是的，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运动项目，就他这样听起来的话，除了他这个学校之外，已经衍射到了全部周围的这些学校当中，每一个都有校队在培养。 嗯嗯、我们现在看到的徐峥的状态，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本命的感觉。 之前呢，那我不了解。 之前你知道吗？他还开过美容院。 不是健大健康大健康产业， 所以你今天看起来这么蓬蓬的脸，就是 来 上一任 跟我们说说你之前创业这个就栽过的坑吧。就是其实我知道，就是 做过哪些行业。 我刚才来听你们的节目了，说挖了坑，我现在就已经感觉被他跳到坑里。 你先来帮我们填平这个坑。 对，因为刚退役的时候呢，就选择了我们现在说自主择业，然后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一直在打棒球嘛，从六岁开始一直到这个退役2009年，所以说想尝试一些，然后去做过一些我们刚才说打健康，类似于养生啊，类似于这个护肤啊。然后这一年下来以后呢，觉得其实找到初心的过程就是好无聊，或者说他觉得可能只是个赚钱的这一种 方式， 对。然后当然它有很多的你会衡量价值了，开始能跟更多的陌生人打交道了，这也是培养也是磨练嘛， 对， 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回到这个学校之后呢，就开始经营一支球队啊，对，打造一支球队，然后慢慢的呢，我们从刚开始这个创办这个梦想英雄训练棒球训练营的时候，只有一个学生。我们一个月都在大概两个多星期左右都在面对一个学生。 第一期是这个老师比学生多 啊，对对对，所以 这个学生好容易成才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当时我们的服务是做到极致了 啊！创业真的就是 早上较早，中午训练，晚上的时候多做， 晚上背着回家。 就是比如创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从零到一，不是有一本书叫《从零到一》吗？其实最难最难的，而且就是什么狗血的事情都会遇到， 没错， 对对， 没错，没错。然后觉得为了招生嘛，我们开始做一个这个比赛，所有比赛的这个学生大概有小100人，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报名，然后观看球赛的8个人里边有4个人报名了，所以我们觉得就你不用去管你的这个付出，一定会在某一时段会给你一些收获，所以鼓励那些年轻人不管是有梦想啊，还是现在正在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就一直去坚持就好。 其实袁浩，你知不知道，就是运动员他退役之后转型，其实还挺难的。 对，当然可想而知，因为我觉得他刚才转的那个过程，就是他第一个步骤不是还走到了这个健康行业吗？ 健康行业， 对，我刚才想， 真哥还开过餐厅的，什么都干过。 我刚才想总结说，从运动员转到那个跨度还非常大，因为运动员是从来不会，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哈，可能对于健康他很注意饮食健康啊，或者运动健康，但他不一定会注意皮肤方面。 对， 所以他那个总结、就是、 其实运动员真的就是他在队里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运动而已， 是就全身心的投入， 就别说什么护肤或健康，就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就是完全人就是 focus 就专注在这个事情上。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那时候的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封闭的，对不对？对不对， 没错没错， 然后所以这个转型是不是就更难 啊？是很难。然后后来做了很多跟棒球有关系的事情，大概做大健康产业大概有一年的以后呢，就做了主持人棒球节目的， 这 做了我们 的 同行， 对，然后做过我们的一个像电子广播的这种小节目叫棒球说的也有，然后像这个做过一本棒球杂志，做过主编，写过稿， 天哪， 就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其实棒球 反正就是所有跟棒球有关的，春哥都会做。 他算是那种就是我心有猛虎，人细嗅蔷薇的。 对对对，他就是什么都可以， 大而全的可以，小而精的也可以。 你知道吗，云浩，那个时候就真哥做主持人的时候，是经常坐公交车上面看到真哥，然后画特别厚的粉。 都掉渣了， 特别厚的， 今天像胆胆来的。 对，然后画特别厚的粉，然后在那讲一些就是跟体育有关的，然后尤其是跟棒球有关的一些，因为其实 画风惊奇啊。 对，因为其实关注棒球的还是比较小众嘛，所以可能有一些网络的平台会转播一些国外的这种棒球的赛事，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希望能把更多的这个棒球的有趣的事情啊，都能分享给大家。 这做媒体之后，觉得还挺适合的吧？ 还好，还好， 把自己那个能侃的本性充分的解放出来。 对对 对, 对， 现在还没有解放，就看人家挺能说，我得悠着点。 你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可以完全天性解放。我跟你说，你话多，我们就会话少。 对，因为我们觉得棒球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人生解惑的机会。我最近 总结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他们前两天啊就跟朋友在聊天，说这个为什么要戴棒球帽呢？棒球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因为没洗头啊、 就是、不是啊，大厨戴帽子才是因为没洗头怕头发掉。 棒球帽没有什么功能啊，你去想一想，帽子都遮阳吗？遮阳算一种功能吗？它是一种、 它就是时尚啊、 时尚是一种 就臭美呗、 我戴是因为今天真的是睡糟了，我的发型绝对取决于我的睡眠质量。 今天 睡眠姿态。 对，还真的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说世界上什么运动戴帽子。你说 就除了棒球， 除了棒球马术不是啊，然后橄榄球也不是啊， 高尔夫球。 马术为什么不是啊？ 马术叫护盔、那个东西是功能性的、它是起到保护作用、包括橄榄球也一样。 高尔夫球戴啊？ 高尔夫球也可以不戴嘛，它不是必须要戴、但棒球不管你是阴天下雨刮风，在室内或者都要戴着帽子。 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要戴， 必须戴帽子。 为什么呢？ 对，必须要戴， 所有的棒球帽才这么流行。 对啊，礼仪嘛，这是它的规矩。而且当时我们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那三十而立之前有一叫二十弱冠， 是 二十 扎发髻 对 那个过程。 这个时候呢，就说做顶帽子给这个二十岁的孩子 啊、 所以说其实帽子在中华民族里边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成人礼一样的这个标志。 没错没错。 那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打棒球一定要戴帽子？ 他就是说跟我们的那个弱冠之礼是一样的感觉，就是 它是很正式嘛，对吧？第一很正式，第二呢，它这个每个帽子上面，我前两天写了篇文章嘛。在我这个公众号里边写了篇文章 啊、 然后他可以看到的就是第一一般在帽子上我们看到这个帽子上都是城市啊或者非常重要的 logo， 球队的 logo， 对，或者是城市 啊、 New York 啊， 或者说北京 Yankee 、 你知道刚才我们的那个观众啊很聪明、你说什么运动还要戴帽子，不是只有棒球啊，游泳也要戴， 击剑必须戴帽子。 他这个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但是前两天有一个人跟我去在说啊，我们有三个打棒球的人坐在一起，对面坐一个打冰球的，说我们冰球是世界上最快的运动，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看着他，你那是球吗？请问？ 对啊，我们也 球是扁的吗？怎么会是球呢？ 是，我一直也觉得冰球这个 那应该叫什么冰 球，我觉得咱们想到球是圆的嘛？ 是的、你说马球是球，我接受 啊、对， 它是圆的， 球是球吗？ 啊，那应该叫什么呢？ 所以你就是想怼他说那个泳帽不算吗？ 不算套的吗？ 那个算 游泳的时候你不能 算游泳头套， 那个算套算罩，就是只能这么解释，对不对？ 我们的话题是怎么偏到这儿的？ 我们现在在全面的解析棒球运动的。 好，吴三强说叫冰块。 我们在解析棒球这项运动的一些特异性。 特异性，就是能感觉到，就是真哥从事这么多年的棒球了，然后对棒球的这个爱啊，就从来没有降低过。我每一次的见到真哥，他就跟我 侃侃而谈， 棒球好啊，棒球多么有激情，就他整个就是一棒球人。 那不然呢？人家打了这么多年的棒球，当然生活当中做任何事都会带到棒球的影子。所以我们今天是想跟你就是邀请他来做我们的这个创业代表，创业领先者来跟我们谈谈。 对，就是告诉年轻人，就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啊。 是，所以你这个运动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呦，你看你选了一个你自己又擅长又爱的运动，你是非常幸运的。哎，我承认。但是怎么样到达幸运呢？就是你足够坚持啊。昨天我们就探讨两个字，修行。 哇， 你先行，你再想想能不能修。对吧？ 坚持特别重要。 对，你要一直的去追求你所喜爱的，你把它研究透了，那你自然就会更爱。所以说棒球为什么说能帮到我，就是我做的久了，我感触可能变得更深了，替我解惑。 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看看大家哈，就是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包括我们的收音平台上，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有过创业的这个经历，无论是自黑也好，吐槽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或者困惑 也好，都可以给我们丢过来。然后呢，我们的创业成功人在这边，我们的校长大人在旁边，然后包括正在创业的我也在这里，还有、就是、 你在创业啊？ 对啊，我也算、 我第二次这个说广告呢。 对，我的店在那个哪里？我打住，我跟你说，没有下一次过来的机会。就是我们想看看大家，就是有哪些这个五花八门的创业方式，因为现在的确创业也是就是在国家宏观政策上比较鼓励推行的。以前我们是看到说鼓励高校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创业，毕业即创业。 对， 然后现在呢已经开始鼓励说一些政府事业单位， 对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一些公务的在职人员 鼓励他们来创业。 我也可以创业。 我也是啊，我就是在这波风潮之下被鼓动起来的。 我怎么觉得今天还是一个坑呢？说着说着就到你们都有产业是吧？ 没有，我们没有产业，我们是无业游民。 快乐的雨涵说：“浩浩，你够了， 你够了，我觉得我也挺够的。 好”其实今天我们想讨论的就不仅仅是创业了，还有就是体育创业，我觉得，因为就是。咱马上要办冬奥会了嘛，对吧？ 对对对， 就是体育创业真的是特别特别热，但是可能大家都在摸索的过程中。 对对对，前两天我经过工体看到很多体育创业的，都在旁边摆着摊儿啊，卖着那个 围巾 啊，卖着衣服啊， 那个摆摊儿也算啊。 对，然后拿着那个加油棒啊，然后过来以后5块钱一个，好多。 那也算啊， 好算呢 ，开 练摊儿也算， 开淘宝店都算。 开淘宝店算了，我觉得这个创业要满足几个条件嘛，就是。货源渠道，然后还有消费者，就无论你提供的是实体的这个商品，还是提供的服务，只要有买卖关系、交易存在，其实你这个创业就已经成型了。 对呀，所以这个练摊儿也算，但是像真哥这种，就开了一个学校这种，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对， 对吧？有难度 的。我们做 的 这个Jimmy Heroes Baseball 的这个训练营呢，它其实要满足很多孩子。 对， 然后从那个不是说天南海北啊，从东西南北，然后要汇集到一个球场，因为在北京能打球的这种这个地方还是不多， 有限， 还 是 有限，是 场地限制。 对，而且我们要用那些，因为我当时去做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想到自己，说不要一下来就搞大健康产业，然后让那些师弟们下来以后可以有尊严的啊，可以这个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因为好多打棒球都是从小学七八岁就开始， 对， 让他们为一所用，让自己的能力能 让这个既有所长，就可以有释放的这个平台。所以就是说，像你这种体育创业的类型当中，首先应用到的资源就是以前的一些队友啊，或者说一些。都在从事棒球运动。 郑哥给很多的退役的运动员提供了工作岗位。 我觉得是个很棒。就首先 他 们都是有这个专业技能的嘛。 对，我看到快乐的雨涵说之前和朋友做过网络电台，想做内容创收，可是朋友做了一年左右就放弃考公务员了，做内容特别的难。 对，没错， 对不对，郑哥？ 没错，每天绞尽脑汁啊！我昨天晚上又为了上节目，好久没有睡着觉，你知道，就一直在想内容， 失眠了， 掉头发，一把一把薅 啊！真的是啊，有的创业阶段真的是有一阵儿，我从这个就开始从国外开始买药，就是助睡眠的，然后补充营养的，就确实是掉头发， 真的是会的。 对， 就是当你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 累的，对， 就是有一些我看泰迪里瓜丢来四个字：创业不易。这四个字应该是很多在创业阶段的人最大的心声。就万事开头难，我们总说万事开头难，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创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仅开头难，中间难，后面更是难一路难， 就 forever 难， 就一直其实都有这个不同的困难找来。因为就像他说的，场地这是硬件条件，后续我都可以想象得到，比如说在面向这个社会进行这个宣传推广的这个阶段，那是不是说兴趣点也是一个难点？ 就是招生啊， 对，招生这是一个难点， 然后是要去说服这些家长啊， 对啊，这也是难点。 我们待会儿我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征哥他们这个棒球训练营是怎么样让家长和孩子都玩起来， 是怎么说服的，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让大家有兴趣的。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徐征分享他的这个棒球创业。 好。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云浩，在这里问候大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之上，还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你可以丢送留言过来，让我们看到你此刻在想什么。那我们这个时段除了我们两位之外呢，旁边还有一位来宾，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聊关于棒球运动，还有他的棒球事业的我们的徐峥老师，徐峥校长，应该这么。 校长、 啊、算吧， 老师 好，徐老师， 徐老师 一下变成了徐老师， 徐老师 好像是媒体圈的 对，听起来好熟啊。 嗯，我们刚刚那个上半个时段留了一个尾巴哈，说这个、就是峥哥的这个棒球训练营，他其实是教小孩子的，但是他让很多家长也爱上了打棒球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要感谢棒球运动，它具备了一个特质，就是家庭化，因为 它就是一个家庭运动， 就是一个家庭运动。 对，我理解他说的这个。 所以呢，我们老说打棒球啊，这个投手像这个丈夫，这个接球的那个捕手呢，像妻子，然后这个配合都在一个眼神之间，然后 就棒球手之间会有很多密语的，会有 很多 击球手 和接球， 对， 接球就是在后面的那个， 接球和投手是一波的 ，OK， 击球是 那个拿棒子的那个嘛、 对，所以我们带着家长做很多家庭化的运动啊，然后因为棒球就是这个本垒叫 home base，就是家，它像一个屋顶一样，所以跑一圈就像回家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家长分成一个队，然后孩子分成一个队，然后孩子把家长打得落花流水，当然不是他们故意的啊，家长也想打好，但是其实棒球是一个非常需要动脑子的运动，它有很多的规则，因为家长他不懂规则的时候，他就有点懵，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了需求，他要说，哎，老师，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做？他们也开始学，然后回家跟孩子开始互动，所以我觉得棒球是一个桥梁， 对， 他帮助很多老师跟孩子进行沟通， 对， 然后帮助家长、父母和孩子来进行沟通，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啊，回去考多少。坐那儿，你先坐椅子上，好好坐着。说你考多少分？ 98。 我说 60。 对，反正多少都得，这个是为鼓励。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就他会软一些，在做教育的时候，他拿一个球跟孩子传来传去，这怎么样啊？这个最近身体好，这个学习学的怎么样？然后考试考怎么样啊？孩子在传球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这个被俘虏了。 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庭教育就会在球场或者球场的这个周边就完成了。 对， 我有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桥段，就是说 很多美式电影 对就是这个小朋友人生的一些关键的节点，其实是发生在球场的观众席上。就比如说这个球场里有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跟他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是， 然后他突然就对人生有了一个 感悟啊。 对对对， 那个球有一个慢镜头，就有15分钟的回忆时间，很交心。 我们在有一次的这个训练里面，然后给孩子录了一个视频，那个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开始问小朋友，大概一二年级、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他的梦想是什么？ 嗯， 哦，很多啊，我想做科学家， 嗯， 啊，我要做这个棒球球员，我要当投手， 嗯。嗯， 但忽然到一个小男孩，很壮，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说，我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好，我想做个大厨。我说做大厨挺好 啊，天 哪，挺厨， 挺好的，这有什么可犹豫的？ 做很多很好吃的，然后说完以后很羞涩的跑掉了。 啊， 我觉得他说的他的梦想是真的。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说自己有什么梦想哈，就是包括你现在很多创业阶段的人，他说哎，我以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他口不择言，就是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反而可能是未必做得到，或者未必真想做 的。也许就是三分钟热度。 对，但凡是他酝酿了一下， 嗯，所以大厨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对对， 是这种，我们真的是把祝福送给这样的。所以，我有人问你的时候， 送给这个未来的大厨小朋友。嗯， 对。 这个说到体育创业和棒球创业啊，其实说到创业这个领域，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就是打头炮的这个充当这个大 leader 这个人，一定是这个一个人当五个重劳力士，肯定就是什么工种都干过。你看徐峥就做过这么多的事情，媒体圈对吧？媒体圈，你做过的最这个让你之前意想不到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就完成的跟创业有关的事情？ 有一次这个在开一个养，就我们在运作一个养生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因为节省成本嘛，然后就从那个香河订了好多那个床，特别大的实木床，然后底下还有箱子。 嗯， 晚上呢，这个大车不让进北京， 嗯， 我和那个司机，我背了大概有七张，上三楼啊，啊，特别 一个人背 七张， 特别大， 挨个儿背还是 特别大，对，能想象能比咱们现在这个眼前的一个这个直播台 那肯定 这么长， 嗯， 然后特别重，然后一个人背上去。 嗯， 就拐好几个弯儿，真的感觉自己就跟家送家具搬家的是一样， 兄弟搬家。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好体力真的是有用？ 对，但你说觉得苦吗？也没学出来，就是瘫在那儿，一句话或者都喘不就说不出来。 嗯， 然后有的时候创业对于很多年轻人可能他还没有感触，他只是觉得创业社口号 酷啊， 很酷啊， 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但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累的时候睡得跟个傻子一样。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哎，我的天哪， 对对，就好心酸啊！ 我还在等第三句呢，就我觉得这前面都是苦的，应该还有甜的吧？ 对对， 就是笑得跟朵花儿一样。 对，我觉得王爽总结的特别到位。 我跟你说， 李云浩，你干嘛想到了很多自己的苦？ 对，我跟你说，你知道 点到你的心里面了。 对，你知道我之前我插播一句啊，就之前我在装修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有一天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装修工人把那个水管凿漏了，就可能类似于这种情况，你都遇到过装修的过程。然后下面是停车场，水漏到了下面，我的正下。面停了一辆劳斯莱斯，就你知道我当时的那个反应吗？就是 翻出了自己的护照，默默的看到没到期， 还好了，我买了200万的保险。 所以真的后来有泡到这辆车吗？ 就有泡到， 哦，真的。 但是我那个还好，不是污水，是净水，就是破的那个管水管是净水。 所以又去刷脸道歉了。 就是刷脸道歉之外，还带着工人把人家车给人家擦一遍，但是我没有上手擦。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创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 就会受很多的，会受惊，也会受委屈。 对，你看我们平台上有一个小姑娘丢来，这个叫，不好意思，我视力不好，妹子，娟子，是吗？然后 她自己也在做这个，也是一种创业， 奢侈二手店。你看她，像她这种类型，现在有很多，有奢侈二手店，她肯定也会有过那种，比如收来的奢侈品是假的。 对，就是被坑 的，他自己没有辨别出来，然后再出的时候别人收的人认出来。 所以说你摔的那些跤啊，你受的那些苦， 都会成为你身上的一些， 都是你交的学费。 而且你那些苦，你受过的那些坑，你吃过的那些亏，最后都会变成你的盔甲。 嗯， 就你在遇到再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他再搬七张床的时候， 他 肯定会自己搬， 我绝对不会自己搬，绝对不，绝对不， 一定放弃这个行业，放弃这个行业。 所以发现当棒球老师还是挺不错的， 对，他让我们实现了很多人生价值。第一，首先你学的东西不会荒废掉，而且你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你觉得哎，你也是在进步的， 会很有成就感， 很有 成就感，孩子会有变化。 啊，没错没错，而且你跟家长去讲的时候，家长那种幸福的眼神，你会觉得哦，又一个人了解了一项文化。 我看过一个说法哈，就是在所有的创业类型当中，就是需要教育别人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提供的服务，你要需要，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服务是食物。 是产品， 是 商品，是餐厅，对，像餐饮，那这个我只需要考虑它的口味是否满足，我只需要 这个商品，标准 化，它是否需要，对，所有的这个都是明确的。但是呢，如果是提供的是一项虚拟的服务，尤其是教育，你需要先可能需要改变他的某些固有的观念，然后让他去接受，再从接受变到喜欢，再从喜欢变到依赖。 而且关键就是让小孩子就是从内心深处从里到外的去接纳你，而不是说觉得这是一个被迫的，我不得不去学的一个学习班。 没错，当时真的很难啊，因为你自己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在几年前这个文化，因为我觉得运动文化都是不是说你有钱就去消费它， 对， 是你得你的认知得到那个地方，你才能去消费它。 对，就很多人还不知道棒球， 不知道或者 不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儿。 没错，以前都特别希望，哎，你看有个电视剧，有个电影，然后有个节目来去宣传它。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渠道，或者说那渠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到你。那现在好了，那最少我今天在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我在给大家讲棒球，讲创业，讲梦想。那么过两天在这个这个电视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少年时代，这个棒球的青春偶像剧。那么过两天我们也在策划一个大电影，也是有关于棒球。 反正就是所有跟棒球有关的，征哥都会全力以赴。 对，全力以赴。 好酷！前一段时间那个也有，就是类似于是旋风少女吗？还是什么？那个类似于空手道还是之类的。 反正现在就是体育台的 这 种影视作品 多， 非常多。 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通路，因为这种青春偶像剧的，包括一些小鲜肉的，像徐老师，我们的徐的脱口叫你叫 有人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称呼，简单就好说徐指。 对，简单就好，是我一个这个好妹妹。哎，你好。 啊，这是你的好 对 好妹妹哈！ 来， 我说怎么这么专业的，突然来了个徐指， 对，好，很多人不知道 看看徐指有多少个好妹妹， 知道是吧？ 对，现在原来是徐老师，然后这个徐教练， 嗯， 然后其实在一个运动队里都叫这个什么指什么指 什么指， 对，徐指就是徐指导 啊，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我那句话就是说， 在说这个 青春偶像剧的体育题材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 就哪怕没有小鲜肉和这种小花，对吧？ 就光是 那。摔跤吗？爸，你是摔跤吗？爸爸多火， 对， 他也是一个体育电影， 也是小众嘛。 对，就是也是小众摔跤这个项目。 对， 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摔跤的这个规则， 对 规则。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接下来会看到的跟棒，应该是国内第一个跟棒球有关的电视剧吧？是不是？ 对对对， 叫什么？ 我们的少年时代， 你的少年时代， 全名叫我们的少年时代。 对，在7月9号会登陆湖南卫视，然后大家可以去在这个暑期带上孩子，然后和自己的好朋友来一起 来看一下这张海报吧。 哦， 热血开播，主演是这个 TFBOYS， 还有 薛 之谦老师，还有李小璐。 哇塞，那我跟你说，你的宣发钱给省了，顶着他们几个的脸，真的。 徐指不是不靠不用宣发的，徐指 是特约棒球指导。 对，是特约。 你在剧里面演的就是棒球指导。 我没有演，我就是个。五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哦，我明白了，就武术指导的那个感觉。 他是棒球指导， 就所有的标准动作，所有的这个规则，所有的这个一些 都要来帮助这个小三小只啊，还有我们的徐老师，来对这个棒球运动有一些熟悉。 就是薛之谦也要学棒球吗？ 对，他在里面 演 一个教练，对对对对对。他在里面 演 一个 教 练， 演教练，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球队里边退役之后的教练。 这个队伍得有多么会 薛指，薛指导， 薛指失意的教练是吗？ 好的。 哎，教这些就是相当于都已经成年的这些人棒球，会不会很难？让他们装模作样，会不会 蛮难蛮难的？然后但是他们，我还是要说这个 TFBOY 还有这个薛老师还是非常的敬业。学起来还是非常的认真，他们非常愿意去接触一个非常这个新的运动，但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我们去年发了一个微博，我的个人微博上说到，说如果今年你这个拍的剧不跟棒球沾边，你都提不了提，就是无法说自己是一线，景甜除外。 他这个段子 快乐的雨涵问了说，可以透露下谁学的最快吗？就是 TFBOYS 的三小只和薛之谦老师。 对，他们其实三个人学的不一样，有在 就是有的是投手， 有一个投手，然后易烊千玺是演的是这个一个接手投捕。 哎，我好奇是王俊凯个儿那么高，他演哪一个呢？ 投手对，他演乌童。 那个就是云浩，你外行了，你知道吗？无论高矮胖瘦都可以打棒球，高没关系，矮也没有，胖都没关系，对不对，徐老师？ 没错，没错，没错， 对吧？就是棒球是一个特别接纳的，所有人都可以。 对，我第一次到球队的时候，这个北京队的时候，我一进去，我一看，哇，这个是《水浒》的纪玉堂吗？怎么1米9多、2米多呢？然后下面还有1米7的，然后特别瘦的跟竹竿一样的，壮的跟熊一样都有，我说就搞不明白。 就是千奇百怪都可以， 什么妖魔都是。 因为它有很多的位置，因为它有很多的位置，然后你速度快的，你可以去当那个， 对 吧？ 对，力量大的， 就是每个人可以发挥自己优，这是棒球特别好的地方。 哎，这一点很棒，很少有运动，比如说以前有一些运动项目的时候，你一个体态比较胖，行动起来比较迟缓，或者体态太瘦，对抗击打能力没那么强，你就会被大家排挤，你就永远坐了慢凳，永远坐下面的拉拉队。 现在不光很多孩子在学，像很多这个大公司的，为了去让自己的团队变得更优化， 团建一样， 团建也会在用。因为今天我们本来我应该去一个团建，是爱奇艺的一个团建 啊， 所以他们也在利用这些东西去做自己在这个团队当中的配合，来享受一下运动，然后让大家促进感情，然后还能去学到一个。能让自己更优化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运动项目对应到这个工作职场当中，每个人的属性我觉得也是跟他想要站的这个位置是相对应的。 对， 比如 棒球的哲学很深的， 攻击性比较强的人，他可能就比较适合做投手；有的比较稳妥，像爽爽这样事无巨细、安排妥当的人， 太没有安全感的人， 适合 坐板凳。 对对对，球室经理收收衣服啊，弄叠叠浴巾什么的。 哎，我能 做服装指导。 服装指导可以可以， 就是每个人个性特点上都可以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就是创业当中也是一样，我觉得就是像体育创业这种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于给了大家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就是你要首先发现自己的性格特点，就不要找自己跟出入特别大的无法驾驭的这个类型和内容。 对，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自己喜欢的特别重要。我记得那天有一个好朋友还发给我了一段话，说他说什么样的成长才是最好的成长？ 哦， 就是比如说你经受挫折呀，或者说你被迫成长啊，其实这都不 是 最优化的。 修剪还是怎么样？ 对，都不好。他说都不好。他说最好的成长，就是你跟一个项目一起成长，因为你可以就是看到方方面面的自己，像照镜子一样，然后也看到方方面面的世界。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征哥肯定特别有发言权。 对，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当时很多人说你失败了怎么办？我说失败没关系啊，等我有孩子之后，我会告诉他，你看我当时做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棒球吧，爸爸，对不对？就是 击球吧，爸 爸，爸爸， 投球吧，爸爸。 对， 啊， 那。 有一个观众问来一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好了。刚好我们的徐主在美国职棒的俱乐部是分了很多等级的，对吧？ 对。 然后他问是中国这样的俱乐部，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等级， 有这样的等级吗？ 其实，在任何俱乐部里都会有等级。像这个我们的国安，它有梯队嘛， 甲级、乙级，类似于。 然后现在我们有这个在中国的棒球圈里边有业余的比赛，还有专业比赛，还就是纯职业的比赛，现在还没有形成，但可能很快，因为前两天这个北控这个和北京猛虎的这个合作已经开始了。 北京猛虎就是北京的棒球队，大家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就是北京的棒球队在全国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在北京最好的运动是棒球。因为是八年连续全国冠军， 就是集体项目吧？哦、 对，集体项目，集体项目， 八年连续的冠军，你想想，足球。篮球， 对对， 天 对，也都挺好的，也都挺好的， 挺好。就是说，可能这是一个大家没有太注意的这个集体运动啊，然后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对， 叫猛虎哈。 对，因为看足球、篮球的时候，这个集体运动都好，所以他很紧张。咱们看棒球的时候，他节奏不会像足球永远都跑来跑去，他中间有上场、有换场，然后有进入击球区，然后有局面，所以他其实大家是跟着棒球的节奏在欣赏比赛。对， 哎，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关心那个问题，就是在创业的最终目的哈，就是实现人生价值嘛。这个价值除了说职业认同感，包括别人给你的这个尊重，还有就是自己内心的满足，还有一部分是财务的自由，对不对？就是怎么样来平衡，就是在创业阶段的时候，这个利润率的这个问题，我的这个应该问的更那个什么，就是更平实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在创业初期他是不赚钱的，可能一直在往里面砸钱的， 烧钱的。 烧钱的，或者 说用别人的钱， 用别人钱的，就是总之身上是有这个经济的负担和压力在的。 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征哥从来没有融过资，都是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对吗？ 没错，没错。 那这个话题我们不用聊了。 白手起家，也这个都在工体前面摆一个方钵， 卖以前自己就得过奖的奖，就是 练出二哥的钱去交小朋友。 然后没事拿这个球给你砸个锣什么的 就这方面经济上会对这个创业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智库。 对，因为当球员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花钱，就是你太会花钱了， 全包嘛。 对，因为 你就是 就没地儿花钱去， 穿走这个住行都国家这个，还有包括球队 有补贴，有补贴， 有补贴。但是后来呢，就开始真的花自己的钱，兜里的钱的时候，然后每一分投入，什么这个印制印刷品多少钱，你都觉得它是硬生生的摆在你面前。 嗯， 而且我们说这个在创业当中，公司不赚钱就是在耍流氓。 哦，真哥是这种理念哈， 对， 你觉得就是应该赚钱？ 对， 就是、 因为你要创造价值，你才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很多公司都是一直都是不赚钱，都是负利润，然后他在烧钱的这种状况， 但是 还是在扩张规模。 但他一定还，那你说的就是离倒闭也不远了，那种就是借壳上市，或者说为了吸引融资的。但他一定还有别的，可能还有别的产业在支持他这边烧钱的板块。 有些公司是说有。首先我有一个特别远期的规划，比如说我这公司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它的市场总量到了一个什么规模，那个时候我就要开始盈利了。 对，那个时候肯定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说，我就一直烧着钱，但以后可能我的公司会被其他大公司收购，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解决了我所有经济上的问题。 对，有些人创业初期他做，比如说一些做互联网科技型的这种公司，他在创业初期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有一天被别人收购。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 能把公司卖出一个好价，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对， 对，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份事业，那可能不会像就是你带有情怀的时候，未来如果我就变得更庞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 CEO 出现。但是前期我们还是需要把，因为用户变多，然后有更多的孩子在参与这件事情，就对了。所以没有想太多。当然也会这个衡量一个价值。就你因为你有很多教练嘛，他们是要有结婚了的，有孩子的，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 他们是全职吗？还是兼职也可以？ 对，基本上我的教练都是全职。 哦， 对，他们是专业的棒球教练。 哇，就是全职在你的学校里？ 对，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 全职在俱乐部里面。 真哥，你教的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就是学了一两年棒球之后就立志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棒球手？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这是最后一个故事，今天的。 好，好会 Q 时间。 我的第一个学生，他是我们在小学三年级接触到的，然后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当时这母亲找到我说你能不能给他更多的关爱，然后我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他跟你们这样的大男孩，那时候我还年轻嘛，然后 你现在也 是 大男孩， 不是大叔啊，然后就希望能跟你们能得到更多的阳光，更多积极向上的这种对于坚韧不拔的信念的坚持。我说好，可以。后来呢，通过三年时间的这个哺育，然后当时他拿到北京市的一个冠军，然后拿了一个全国的这个乙组冠军，然后回来之后呢，在初一六年级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训练营里边，冬天他就一直抱着一本 Justin Bieber 的一个自传在看，纯英文的啊，纯英文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呢？他说我以后要去美国，我要去 打 职业棒球，我要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后来呢，他可能在初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又找到了我，那时候他已经到别的学校了，一所国际学校。后来呢， 再精益求精， 他说那个徐指，说我觉得我的目标定高了，说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我现在的时间，还有我对棒球的认知，说我觉得我应该先到大学去，然后到大学去以后培养兴趣，有经验，然后我再去想第二步，然后他在他的这个实验课当中，就自己在北京啊做了一个棒球场，拿纸自己窝的。后来我去美国，就专门给他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模型 送给他。 就是可以铺在地上，然后就有那个击球区啊什么的。对， 他长得，很多人都说长得很帅，说你们这个电视剧为什么没有让他去？我说， 志不在此， 这确实志在千里。 哎，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认知非常的客观。你知道，有些就是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他的目标会 达到， 对，越容易达到，而且他定的会不那么好高骛远。 对，那我再送给大家一句鸡汤吧，就是其实人活一世特别像这个水中行船，如果你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任何一个方向来的风都是逆风，因为你自己没有方向，就是这样，对不对？我受到了云浩的白眼。 不是白眼，你知道每当我听到这种老师在给我讲课的时候，我内心是充满了敬畏的， 充满了抵抗和鄙视。 没有，敬畏，真的是敬畏。他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不要有。 没有啊，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想要什么很重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特别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能棒球给他解惑， 就是，对，得基于一定对于自己的了解，得先去行，先去试，然后才是像徐老师说的修，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而且就是那个话题，我再提到一句，就是很多朋友送给很多朋友，就是机会来的时候，有了很多看着是机会，但不是属于你的机会的时候，请学会像这个棒球里面那个判断一样，把 把那个坏球放出去， 嗯， 选一个适合你的那个球，一击击中啊，就全力去打。但是呢，如果这个球你这看着是好球啊， 嗯， 但你平时打不到， 嗯， 你还要去打， 嗯， 有很多朋友说，哎，你看这个项目很多钱，我要去做，但你的能力没有到那儿， 嗯， 请你放掉它，它不属于你， 嗯， 不要浪费时间。 哎呦，他这个特别棒， 就 无论是、就 是、取舍， 对，懂得取舍太重要了。所以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升华，哇，完美的升华，就总结了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其实我们是跟大家聊创业嘛，虽然是跟、 嗯、他也聊到了很多人生的选择， 是这个体育创业当中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哈、啊，因为现在可能客观环境上来讲，创业是一个大趋势，很多人都在从事创业、 嗯、 但是你创业的时候对于自己能力的认知，然后对于你兴趣所向，包括对于你客观拥有的资源的判断、 嗯、 还有你的一些等等等等吧， 嗯， 就是潜在的客户也好，然后身边的助理也好，这些你是否够了解，当你决定一切都是充沛的时候，可以去做的时候、 嗯、 那么像徐老师说的，放胆去做，把你的愿望和你的梦想还有你的体力全部都 用在这个上面。 是的， 嗯，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创业的话，当然除了刚才云浩说的很多经济上的一些指标啊、 嗯、 还有一些市场的需求之外、 嗯、 我还是希望就是 心灵上有什么启发、 嗯、不像徐指一样就是说嗯，你有有爱的部分 啊、 就真的 有责任感的那个部分， 就是有能够让别人更幸福啊， 对对， 更开心啊、嗯、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往往是我觉得最后哎，让你最终去成了那个点。 对，前两天这个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聊这个棒球电影创意的时候啊、 嗯、 就我就送给他一句话，他说我要拍完这个电影，我一定把这句话用在这个电影当中、 嗯、 就是我的梦想就是我的信念。 哇，这句话非常好的送给所有这个想创业和在创业路上的小伙伴们。 嗯 嗯，你的梦想就是你的 信念 。嗯， 你还没往心里记。 我在看大家说我的乌鸡白凤大爽汤呢。 哎呦， 祝大家喝得开心。 对，喝得超暖，不 因为过 美容养颜。 因为过两天可能电视剧马上要播，所以呢，很多这个棒球问题呢， 哎， 可以关注徐老师的微博。 来，我们给一个广告的时间，徐老师的微博名称叫 梦想英雄 Mr. 徐峥 ，Mr. C 徐峥。 嗯， 梦想英雄， 嗯 ，Mr. C 徐峥。 对。 OK、 嗯、 好， 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棒球的这部新的电视剧的消息。 对、 嗯、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9:27，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 嗯，还有一位 我嘉宾徐峥。 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